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未来一两日，它的移动速度会减慢，在该区海域徘徊。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最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02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82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9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4.2，跌4.8；盈富基金19.81，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67.16，升2仙。阿里巴巴88.05，跌4.5；新东方在线37.6，升9；美团173.4，跌2毫；比亚迪股份220.8，升5.8；中国海洋石油10.12，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014，跌0.2仙；中国移动49.95，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086，瑞士法郎8.01，澳元5.316，加元5.982，新西兰元4.77，欧元7.8172，每百日元对港元5.5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8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6点，升6点，港金报16050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1.7美元，賣出171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九龙咧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啊，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开，较早前咧就有坏车阻路嘅，坏车啱啱走咗，不过咧而家嗰度都系塞车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去到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嘅，受荔枝角道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而家沿住荔枝角道去旺角，咁啊近住长沙环境处一路去到葵涌道美孚新村巴士站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而呈祥道西行荃湾方向转落去呢、青沙公路嗰边咧，亦都系多车嘅，龙尾咧就排到去龙翔道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理工湾位那里比较多车少少，而东九龙走廊过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就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一啲嘅，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提下大家啦。尖沙咀天文台道来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啲紧急维修啊，嗰度部分行车线封咗嘅，经过时间小心啦。而新界咧，荃湾西流角路因为早前爆水管，咁啊继续有啲封路措施噶。惠泉路至到城门道嘅西流角路全线封闭，而城门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西流角路至到青山公路一段咧，亦都系封咗路。仲有就系青山公路去大窝口近住豪辉花园对开嘅慢线都有封路措施啊！本来经过度嘅多条巴士线咧，要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

6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冇错，咁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啦。 今日我哋 饮水，听到声都要饮水啦。 今日咁嘅天气，大家记住啦，亦都一阵间六点钟会出现喺我哋骚动音乐，将会有 Val 赵展同介绍佢嘅新歌 Feel You。 冇错啦，咁好耐冇听过佢自己一啲创作嘅作品，今次咧就会喺呢个 Feel You 度咧一次过讲翻晒俾大家听啦，即系近年佢玩嘅一啲音乐啦，点样去培养呢一啲相关嘅一啲兴趣啦，那个音乐类型系点样去钻研嘅？ 系啊，系嗰啲我中意嗰啲类型啊。 你讲紧边方面先？你讲清楚先。 嗰啲歌啦， 小心啲嘅。 系啊，啲电子嘢啦，咁佢一阵间就会分享下，其实佢自己都中意听啦。 系 癫到听罗马尼亚啲歌啦， 系 好有趣，可以 听。系啊，咁啊，转头六点钟会听到噶啦。 哇，今日有一个分享系最近一个少少嘅感动位置嘅， 唔好讲少少啦，攞得出嚟讲嘅都唔少少啦， 少少啦，少少啦， 都应该几深刻啦个印象系嘛？ 当日大啲就有少少嘅酒精影响啦，咁、 哦、 但系最主要系咩事呢？就 是、你唔系话你咩嘅咩？keep fit 戒 可以一个礼拜有四杯焗普塔， 饮少啲啊， 饮少啲，大家都系啊，唔好咁多酒啊吓，系、开心浅尝下就算，同埋饮一阵唔好揸车啦。咁我嗰日系一个朋友嘅wedding party，咁、 哦 okay、 就有啲中学同学去啦，咁亦都直间有其他佢嗰啲，因为一个中学同学系打篮球嘅，咁所以佢都好多波友喺嗰度，咁啊啲波友有啲就唔认识嘅。 我记得你唔打噶嘛，嗰阵时你系打唔知。 中学 系 有打，我中学打嘅，我小学都有打嘅。小学系打讲轻轻 打乒乓波嘅咩？ 小学嘅时候先喺社区中心打羽毛球，跟住去到小五、小六就喺小学嗰度打篮球、 哦， 打校队。 OK， 咁但系出去比赛有出过唔够一分钟输紧嘅情况之下，出去蹬下脚啦。 哦，你就系四眼系嘛？你是四眼 四眼个木木同学咁啊，木木同学都劲过我啊，话你听功能牌嚟噶嘛佢。跟住升到去中一嘅时候，中一就冇直接入篮球队住嘅嗰阵时，我唔记得系因为。咩原因啊？系冇招募啊，定系我惊，定系点啦？咁中一就打乒乓波先嘅，系、啦，打完乒乓波之后，去到中二就有招募篮球队，咁身边啲 friend 都有打，咁就一齐去入篮球队嘅。咁嗰阵时就因为系分 A、B、C grade 啦，叫做咁 C grade 就系叫中一，而即初中嗰班打，咁、身边啲同学都打嘅，咁一齐入去咪开，即系叫围一围咁啦。咁但系后屘我打完嗰一年之后，我就离开咗校队啦。 系， 因为咧其实。因为嗰年佢要大量招募新血啦，咁、 哦、 所以人数好多，咁唔系个个都 friend， 同埋真系劲嘅人有好多啦。咁就嗰一年就跟操系讲紧，哇暑假定系点样咧？你都冇得放假。以前暑假玩嗰时，暑假晨早就要去唔知条景岭嗰边集训啦。咁你集训，咁你僆仔打波，梗系想玩下入波、铲篮、斗波嗰啲噶啦。 你就以为只系集训流川枫？ 唔系啦，傻啦！最紧要系咩？一切嘅运动都系源于个体能。你冇，即系你冇油啊！你点行啊？架车系咪？ 啱啊！ 体能就等于油啊！细个唔识呢样嘢，咁就觉得吓、做啲咁辛苦嘅嘢 唔好啦。 系啦，嗰啲即系叫坐低个人，然后抹脚，跟住喺个球场度好似蟹步咁样行嗰啲啦，咩抹 嗰啲基本功。 基本功真係好悶，又要做掌上壓，嗰時又唔識做掌上壓啦。咁有陣時唔係淨係暑假特訓，放學咁樣，今日籃球隊集訓，今日集訓項目係咩啊？跑山咁啊！ 运球咁样， 跑山啊！你想掂个波都冇得你掂啊！ 咁惨啊！ 咁所以其实，但系真嘅，所以玩个运动嘅人都会体验过，就系好多运动 系 最基本嘅练习或者个集训，其实唔系咁快攞上手可以玩到嗰样嘢噶。咁作为一个急功近利嘅僆仔咧，咁梗系不是未宜啦。哇，搞错啊！咁耐都冇得打。咁好啦，到你真系当你有得打啦。又唔夠人打，即係講緊我自己啦，又唔夠人打，射罰球咁樣，即係如果唔入咧，就 就到下一個啦， 就要做掌上壓嘅， 係、 啦。嗱，譬如阿斌射第一球入咗，咁啊累積咗一下掌上壓，咁啊第二個射，第三個射咯，每次去到我度都斷攬嘅，因為我就唔叻嘅，咁所以就又次次都輸掌上壓，掌上壓又唔識做啊，又要坐無影凳啊，每次集訓埋尾一定係無影凳先翻屋企噶。 我想問，聽到嚟呢度，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其實當初你參加籃球隊。 係為咗啲咩？ 因為中意打籃球咯。 點解你好似冇一樣嘢係 冇 㗎叻咁樣嘅？ 冇嘢叻㗎，但係真係純粹中意打籃球㗎嘛？咁、 okay. 你就會想㗎啦。 我西教練，我想打籃球。 但我冇櫻木花道嗰種 堅持， 嗰種唔係唔好話堅持。 佢都唔堅持嘅，其實。 唔好話堅持，我冇佢嗰種天分。 係佢嗰種天分高。 嗰種超越常人嘅體能，同埋嗰個誇張嘅身高，高中生唔知一米八幾、一米九幾啦咁樣，即係完全冇呢啲咁誇張嘅體能，所以係冇任何強項。咁啊，加上人多啦，所以嗰一年咧，出去參加學界嘅時候要揀人咧，咁一定唔會揀到自己啦。咁我嗰陣時係連後備都冇、 哦， 因為後備都太多人啦， 係 太多人入隊啦。 即起碼後備都有得坐下冷板凳，你連嗰張冷板凳你都冇得坐 係 嘛？ 最大分別就係後備同埋冷板凳，就係當你完咗嗰一屆學界之後，你有冇嗰個嗰面金牌？嗰時攞金牌嘅佢哋，唔記得 division 幾啦？攞、 okay. 金牌，但係你跟咗操成年，冇得上場都唔緊要，你冇得攞牌喎、啊。你身邊啲同學冇得上場都有牌咯，大家都係一齊操噶嘛， 好似好唔抵咁樣。 係啦，咁所以又係嗰句啦，作為一個年少氣盛、急功近利嘅僆仔， 你就嬲啦， 就有少少唔好話嬲咯，你覺得冇成功感啊？你覺得我咁樣操咗一年，其實為咗啲乜嘢咧？咁我中意打籃球。咁平時打都得啦，使乜咁辛苦呢？又冇又身邊啲人，大家明明一齊經歷，但係又冇成果。咁嗰時同身邊啲隊友，老實講，未係好熟嘅，真係。咁所以完咗嗰年之後呢，我就自己靜雞雞咁就同阿 Sir 講， 退隊啦。 唔係籃球阿 Sir 喎，教練阿 Sir 喎，係負責阿 Sir 講話。我屋企人咧又怨言，因為我咧太忙啲功課，處理唔到成績好差，所以我要離隊啦咁。 OK。 咁咧，阿 Sir 嗰陣時都有叫我諗清楚啦，咁我話係啦，我都真係搞唔掂啦，因為影響到學業。因為你知道出呢張牌佢攔你唔到啊，係即係一個機心嘅靚仔， 係 啊，唔到佢話叫你咩咩，除非你 讀書啊，你好有天分，你嚟打波啦咁樣，冇可能。 佢唔覺得我有天分啊嘛，同埋我真係冇啊。即係如果你好有天分，你好叻嘅，咁可能都會話唔係你喺籃球方面會有一番成就，不如你捱咗佢或者點啦。我完全冇任何嘢值得留， 我怀疑你嗰阵时有一丝寄望去留你嘅， 冇真系冇，真系纯粹觉得辛苦，跟叫啲 friend 又可以放学翻屋企打机啊，就唔知自己为乜啦。咁所以嗰阵时咧就离开咗，嗰时中二，讲紧打完嗰年，你就即系中三离开啦，可能，中三即系零三零四左右啦。咁好啦，咁啊。離開咗籃球隊之後，咁我就主要去踢波，咁後屘亦都有繼續打籃球嘅，即係同啲 friend 玩啦。後屘升到上大學都有打籃球，咁有叫做打自己 department 裏面啲隊啦。咁但係呢，你一上到去個世界再大啲呢，就更加你會覺得自己係完全好似唔識打籃球咁，因為去諗住去叫做咩煙嗰啲即係煙嗰啲係院隊呀成嗰啲呢，好似係完全入唔到噶，即 系 得个身高嘅啫。 系 For your information， 我中二嗰阵时打篮球队咧系未发育啊，所以我系好矮嘅，我个身形系打后卫嗰啲身 形，一米五几咁样。 系啦，但系而家就系即系叫中锋嘅身高啦，唔好个身形。 中锋要几高啊？ 我谂我呢啲系啲 friend 里边啲球队都算系最高嗰几个嚟，咁即系通常我系打中锋，落打篮底抢篮板嗰啲嚟嘅。 哇！ 系啦，咁但系细个嗰时唔系嘛，即系连啊。个高度嘅优势细个都未有啊，咁所以咧我就冇系咯，即系冇得入嗰啲咩队啦。咁其实嗰阵时咧，我开始有少少怀念细个嘅时候咧，操嗰啲体能啊，因为个原因系你入到去大学，你而家唔够人打，咁你就知道自己基本功唔够啦。咁然后再出到嚟做嘢嘅时候，譬如同啲同学去电台，自己都会有啲打传媒杯啊，或者自己组队波打咧。你就會發現其實大家出嚟打波根底唔夠呢，有時會好想請一個教練返嚟教返嚟，然後你就會覺得而家呢個年紀先至再重新再操返一啲基本功 係好難嘅， 好難同埋好遲，同埋細個衰啲咁講，參加校隊又教練唔使自己俾錢，而家你搵個教練你要請佢都唔平啊咁樣，跟住就會有後悔，就唉點解我細個咁怕辛苦，唔去练，如果练好个基本功，其实基本功老豆系，我觉得系可以跟一世嘅，即 系 嗰啲 concept， 因为净系识得射波啲唔够，你喺个球场嗰度点样去识得走位啊，成呢啲全部其实你一路打校队有实战咧， 打下打下，其实呢啲嘢系可以慢慢储翻嚟。当然资历或者你个天资系会影响多与少啦。所以我就发现到你大个嘅时候，细个错过咗呢一样嘢，而嗰样嘢本身系你系可以拥有嘅。咁我就一路都好后悔，人生其中一个都最大嘅后悔嘅就离开咗篮球队啦。咁嗱，简单就系嗰个篮球人生嘅历程啦。咁有咩事令到我咁有感觉呢？就系喺嗰一个 wedding party 嗰度，呢位中学同学佢请咗个阿 Sir 嚟，嗰个阿 Sir 咧就系当年我喺篮球队嗰个教练翁 Sir， 姓翁嘅。咁佢系知名嘅篮球员啦，都系本地，有啲纪录保持咁样样。 O K O K， 好劲嘅。跟住佢嚟到嘅时候，咁初头第一下见面就啱啱行过见到，咁啊点个头就嗌啦，跟住好耐冇见，20年啦差唔多，嗌声 感动嘅重逢， 即系嗌声翁 Sir 你好啊咁。跟住佢点咗个头，咁跟住大家擦身而过去厕所，咁佢就坐低啦。跟住我就同啲同行嘅朋友讲，哇！阿翁 Sir， 啱啱我哋认唔认得以前我哋中学嗰个篮球教练咧？佢想同我点头啊，咁佢认得我咁。跟住啲 friend 话：呢啲系叫礼貌嘅点头，你谂太多啦！你边个啊？因为佢哋唔知道我有入过篮球队，鬼即系唔会谂起我同佢有 connection。跟住我以前打过篮球队噶，有跟住我系咩？即系打咗冇人知， 够胆相信。 咁好啦，咁諗住都係嘅禮貌嘅點頭啦。咁去完洗手間出嚟之後，跟住就後屘又再同嗰個阿 Sir 即係叫有眼神嘅接觸咁樣講開啦。咁樣跟住其他佢身邊啲學生，即係都係我啲識嘅朋友就話，就指住我話：阿 Sir， 你認得佢叫咩名啊？咁樣跟住阿 Sir 話：我認得。咁跟住就話佢噏得錯個名，波城啊嘛。跟住哇，嗰下 感動啦， 係 嘛？ 我心裏邊係。我个动作系擘大眼望住佢， 你咪攞住个篮球跪低，跟住痛哭流泪。 我想打波啊！我嗰下系心里边系有种想喊定喊出嚟，系我冇谂过，即系你放弃咗篮球啦，好夸张咁讲。但系嗰个教练隔咗20年，即系离开篮球都其实冇咗任何交叠噶啦嘛。佢隔20年，因为讲得出你个名，认得你个样。咁我係覺得好誇張呢件事。 我知點解，可能佢喺佢教學嘅生涯入面冇見過一啲咁冇恆心嘅學生。 咁當然後屘 咁容易話放棄㗎。 咁當然後屘佢又講返真相，話係就嗰班同學呢有俾貼士佢嘅。係啦，咁但佢 present 同埋我哋再傾偈落去，佢真係認得我個樣啊，記得。咁我嗰下， 但其實記到個名好勁啊！即係因為你認得個人個樣或個輪廓咧，你大概會有印象嘅。但係你要噏得出佢個名咧，起碼對我嚟講係一件好難嘅事嚟。 我知啊，你作為一個面盲， 我係面盲兼且係永遠都記唔到名嘅人。係 啊，即係但係真有人俾貼士佢啦。但係呢一個嘅重逢係令到我好有感覺咯， 就好有動力上。 相隔20年、啊，一个你放弃咗嘅人啦，好似即系你放弃咗篮球，包括埋教练啦，但系佢20年之后同你讲，其实我记得你啊，咁样哇， 算啦，冇谂咁多啦，其实都系人哋贴士啫，你估你真系重要咩？Sorry 啊，一下打沉咗你嗰啲幻想， 其实冇乜特别啫。 呢个古仔系令人好感人噶，我觉得 系啊。 不过事实上话俾你听，其实都真系。你高咗咁多，鬼认得你咩？ 因为个样唔同晒啦嘛， 咪咯， 系啊，所以即系你曾经青春，即系我成日好觉得后悔冇啊！即系你读书时期有啲战友同你一齐打波啊，一齐经历，一齐辛苦过挨过啲精彩啲学界比赛嗰啲咧，自己一手放弃咗咁样样。但系呢个重逢令到我非常之有感觉啊！所以老土都系一句，唔好做一啲令自己会后悔嘅决定。 每陪你吃苦，请满怀信心。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见人至今，每陪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怎会未结婚？只恐怕余生。 喺首新歌里面，佢啊饰演一个侍头婆嘅角色，佢系苏丽珊，有佢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年轻的侍头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发现首宗喉痘输入个案，患者是一个30岁男子，寻日坐航班由菲律宾抵港，在检疫酒店觉得不舒服，送院接受核酸检测之后确诊，正在玛丽医院隔离。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没有进入社区，也没有密切接触者，当局会将个案通知世卫、内地和相关卫生部门。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这个男人上个月30日出现皮疹，之后扩散到身体其他地方，今个月2日开始淋巴肿胀。患者由菲律宾抵港之前亦都到过加拿大和美国，曾经有高危活动，初步调查怀疑在美国期间受感染。中心说，为谨慎起见，所有曾经同患者接触人士，包括飞机乘客、机场采样人员、检疫酒店人员等，都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但他们不会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本港新增9373宗新冠确诊个案，9187宗属于本地感染。医管局呈报多9宗死亡个案，年龄介乎27至99岁。第五波疫情累计9536个患者死亡。医管局公布，东区医院有一个心脏科医生确诊，调查发现这7个医生没有一起出席社交活动，但有共用茶水间。东区医院紧急服务正常，暂缓部分非紧急服务。学校方面，767间学校呈报1516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建议45间学校的个别班别暂停面授课一星期，涉及54班。葵涌石梨二村石墙楼晏昼5起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在今晚11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听朝大约10完成行动。任何在上个月31日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石墙楼里面超过2小时的人，要在今个星期四或之前接受强检。房屋署设立热线电话24890020，给受检测宣告限制下的市民查询和求助，社署亦会为受影响居民提供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冠病毒确诊数字每日徘徊大约10000宗，威胁高风险人士，公营医疗体系人手紧张，服务受影响，呼吁长者和幼童不要再等，尽快接种疫苗，如果在等待期间确诊，可能会后悔莫及。李家超强调，在防疫抗疫方面，政府团队团结，每个人的工作关系愉快良好，当局也正是与内地商讨疫隔离安排，但各自要处理疫情，因此要时间探讨这个新方案。他又强调，要努力将地区传播的可能性减至最低，严肃处理违规情况，执法方面已经加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及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系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仲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

实你我不相似，随便在地球乱逛，看星星漫游夜晚，听风延续时间，谁比及夕阳耀眼，沉静里于孤独自转弯，喜欢栖息昏暗巷的习惯。 有钟楚乔、洪乐熙《向内世界》。 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挑选每个宇宙略会吸吸尘，厨师主门问清以神，跳进结界继续建设，咬咬痕名取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 去向不定，那是可否变位即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万万不斗，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孤立，我要意志很孤立，跳跳跳舞跳到变意志，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含胆超人住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跟飞轮如歌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具，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跨星宿转气管我就关于 心。当我找 Luffy 去公海富啊，有很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呼一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输至坏痛至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呼错鞋，咪介怀机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当新人提起精神重新出发，一生人无非想恨随心考虑，我有我答案面对。 You want to play a game？ 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则用拒绝我把你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Band Chill 赵长城 featuring 汪淑曼，我在每个宇宙都不是讲笑的。那阵时参加这个歌唱比赛的合唱组，可以说是我每年最期待亦都是最开心的环节。 从没童话，天天闯关加很多惊心变卦。Hey！ 我探索积极抛弃压抑。Hey！ 我爆发功力不会碰壁。Hey！ 要发奋出力不再叹息。 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成日过漫长战役。 烦恼净化会更快乐吗？放松电影打不废话，初心的种子漆黑中开了花。 Hey！ 我探索积极减压有益。 Hey！ 我爆发功力老全胜迹。 Hey！ 要发奋出力冲刺趁机。 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成日过漫长战役。 什么主意？ 曾历最后最美妙意义， 于每一派宗旨窥探着什么心意？ 无论再遇到全是大志， 很快活随便碌一碌 IG， 留言只得用心分享我主意。 这岁月平淡亦算相似。 石山街 Happy Song， 当然啦，嗰阵时唔识一啲咁缤纷或者比较少一啲咁缤纷嘅作品，所以参加比赛都系唱啲 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正经啲嘅歌。 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 心计染尽尘俗气，圆滚抛开

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未来一两日移动速度减慢，在各个区域徘徊。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同埋坏车啦。喺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啦，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有坏车，龙尾已经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同埋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啦。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泳池啦，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仲有就系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圣贤中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过咗新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过咗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东山台。另外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渔港湾。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这一段塞到去碧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浪翠园三期车多，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咧，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上环消防局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10:30至翌日早上8:00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12:00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 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系阿 Fred 郑俊宏，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快啲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呢个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奥嘉年分享怎样克服自己的情绪化问题。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我正式宣布，今日呢位嘉宾佢翻嚟啦！ 为咗庆祝佢翻嚟，我哋今日决定送一句好有内涵嘅俾佢啊！听住咯， 完璧归赵展堂，见到佢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真系觉得好开心啊！ 我哋送音乐嘉宾有个朋友赵展彤嘅，你好啊 ，Hello， 好送出呢个礼物，我第一次见面啊， 呢一句咧我觉得好劲啊， 睇你点解释， 完璧归赵展彤， 咩意思？ 系啦，咩意思呢？完璧归赵其实系一个历史故事嚟嘅， 成语啦， 一个成语嚟嘅，最主要想送呢一个俾赵展彤嘅意思就系因为终于都见到好开心，见到佢翻嚟乐坛有好多嘅作品推出啦，即系想讲一讲完璧归赵啦，系咪带住当初？嘅初心 翻嚟咧， 即系翻到嚟啦。 因为原本个古仔类似系，即系你当两个国家之间咁，送咗嚿碧玉俾你。 论相遇就要去，因为有个和氏璧啦，要讲一讲个古仔嘅。 好劲啊！你记得 和氏璧咧，就即系呢个秦国希望用十五座嘅城池去交换呢个和氏璧，咁但系赵国嘅皇帝就唔系好想，咁佢又问论相遇好唔好啊？咁样，咁论相遇就同佢讲换啦，点都要换噶啦，你唔换咧，俾秦国打噶咁样。咁但系佢就用。用人头担保啦，佢话你放心，如果最后佢唔换嗰十五座城池俾你嘅话，我点都会完完整整将呢个和氏璧带翻嚟赵国格咁样， 系啦， 就一个咁嘅古仔， 就带翻去啦咁啊，哇，上历史堂啊，好嘢，系，但系嗰个意思就好似头先阿斌讲嗰种，即系我哋会取其意思有一种即系回归一个好似初心咁样样，即系好啦，即系自己都出歌啦咁，因为今年除咗一阵间会介绍你自己嘅歌，亦都有女团嘅组成啊等等好多咁啦，你自己系咪都有一种咁嘅感觉就系哇中意音乐咁耐，今年好似真系所有嘢都发展得几好啦开始。 其實都是的，因為其實我又真係幾歲已經開始唱歌啦，咁就一路唱唱唱，但其實即係都係卡喺一個位，就係、是、係宣傳嗰個位，咁就開始喺今年就開始見到，多咗人去認識自己，經過可能啲街啊、啲鋪頭都會聽到自己嘅歌，會覺得好奇妙，因為以前係從來都唔會發生嘅呢樣嘢，係啊。 咁以前唱歌，因為細細個去參加好多唔同嘅比賽，各樣嘢咁，係咪細個都已經有個諗法係我大個想做歌手一個咁樣嘅諗法 啊？其實咧，我由14、15岁咧先開始有想做歌手呢個諗法啦，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參加好多歌唱比賽咧，嗰啲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媽咪咧好中意見到我喺台上表演啦，咁佢就咧成日會用呢個文具套裝嚟誘惑我， 咁抵啊，咁抵啊，文具套裝就引誘到你， 真係抵換喎，我可唔可以用個文具套裝換你高歌一曲咁樣咧？ 可以啊，係啦，所以就我自己真係確立咗自己好想去做歌手嘅時候，就是、我大概係我踏入高中嘅時候咯， 嗰、那個中意嘅地方在於咩咧？你仲能唔能夠形容到？ 其實最初中意唱歌咧，細細個咧係因為嗰種成功感，即係可能唱嘅時候咧，媽咪又會好多讚賞嘅説話鼓勵我啊。咁我慢慢咧就，即係我發覺自己真係中意咗唱歌喎。而去到真係想做歌手嘅時候，係因為我真係我開始。即係已經有試下啲創作啊咁樣，咁我就好想將自己寫嘅嘢咧，就可以俾即係其他人聽到，咁好爽噶嘛！即係將自己嘅一啲想寫嘅 message 啊，帶去人哋嘅世界入面咁樣。 但嗰時已經有個概念叫自己寫一下， 其實有，但係嗰陣即係唔係正式啦，可能有時上堂咧都會偷偷地喺度寫歌咁樣，即係有試過咁樣咯。 有冇記得嗰陣時會寫啲內容係關於啲咩嘅？ 好無聊嘅嘢。 即系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啊，中意同学啊嗰啲啊， 因为有同学病咗，去放病假嗰啲啊。 好彩你冇谂住成为歌手啫。 Sorry， 唔知啊，即系都无聊拉间嘅嘢咁样咯。系啊，细个冇咁多组织力噶。 咁但系因为对于即系做歌手呢一件事有咁嘅谂法，咁但系即系要一步一步实践，有冇一啲人提供方向，或者自己点样知道我做一个歌手其实要点样样？因为佢唔系一个好传统嘅所谓工作，有一个好明确嘅路可以行到噶嘛。 其实都是自己去摸索啦，咁喺呢个音乐途中都识咗好多唔同嘅，即係喺呢方面专业嘅人啦，咁佢都有教我哦，咁样咁係会好啲喎，咁样咁唔係好好喎，咁样咁就慢慢喺呢度學習下嗰度學習下囉，咁即係其实咁都一定会撞咗好多板嘅，咁但係即係去到今时今日，我觉得即係已经要是对自己嘅音乐路上嚟讲有少少嘅成绩，我已经开始即係好开心啦咁样。 同埋咧，我諗今年即係尤其可能喺全民造星之後，大家見到比較唔同嘅一個位置，就係、是、以前大家對趙展彤嘅印象就係、是、哦佢上台係會唱歌咯，咁但係而家大家會印象佢原來係有嘢寫到嘅喎，佢可以 produce 啲音樂出嚟，佢可以 rap 到。其實由幾時開始發現原來做一個音樂人或者做一個歌手，其實唔係淨係要具備唱歌嘅條件，原來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因素，自己要去學習或者自己要去進步咁樣。 其实我开始写歌，其实即系好唔正式嘅时候，系即系中学嘅时候啦。咁几时开始觉得系需要做一个唱作人，就系即系好似系大概系啱啱差唔多成年17、18岁嘅时候，因为我觉得即系一嚟我好想将自己写嘅嘢即系。send 到個 message 出去啦。二嚟，我覺得真係樂壇嘅競爭其實實在太大啦。即係如果你淨係具備唱歌呢一個功能嘅話咧，其實係唔夠去同人揮嘅。所以咧就覺得一定要有多啲嘅嘢去具備先可以 ready 咯，係先算係 ready。 咁你話點樣諗啲方法去學？即係例如參考一啲點樣嘅可能填詞人或者作曲人咁樣去吸收咁樣嘅，有啲咩方法？ 其實咧，我係自己聽好多唔同地方嘅歌去即係吸收啦。即係我係。由即系香港嘅歌啦，至到去可能罗马尼亚嘅歌我都会听。 罗马尼亚咁偏你都听？ 点解你会识得揾罗马尼亚嘅歌咧？ 我其实真系机缘巧合底下揿揿下，即系觉得哇，点解啲歌咁好听嘅？咁跟住之后就好多罗马尼亚嘅歌就入咗 playlist 啦。咁样 系点样 style 噶？佢哋嘅嘢？ 佢哋通常都系 pop 嘅做，但系佢哋嘅 pop 咧系其实我最主要系中意佢哋嘅语言咯，即系佢哋嘅语言系一种好浪漫嘅语言啦。咁我自己又好中意。咁佢哋嘅旋律咧，通常都系开心嘅旋律嚟嘅。咁、哦、我就都几中意听呢两样嘢歌，同埋重 beat 咯都。 佢哋讲咩语言嘅罗马尼亚？ 讲咩语言？讲罗马尼亚文。 哦，即系用翻佢哋自己。 系啊系啊。 咁佢哋嗰啲音有冇你记得一两？即系佢啲歌咧，头先讲即系佢嗰个 即叫發音好特別啊嘛，係點樣嘅類似？ 其實好多卷脷咯，都係 哦啲 嗰啲 dragon star 嗰啲咁，即係啦，係啦，係啦。 但就總之就嗰種感覺就聽落去好開心嘅，會係。 佢哋啲船咧大部分都係開心嘅，係啊，所以我自己覺得聽咗每個人 係咪喺佢哋嘅歌入邊會比較多 rap 嘅部分？因為都見你啊，其實原來都真係幾 rap 到，係咪？其實都係因為羅馬尼亞歌而嚟嘅。 咁又唔係喎，因為 rap 嘅部分其實我由中一已經開始 rap 㗎啦。咁中一嘅時候點解會接觸 rap 咧？係因為一個外國美國嘅歌手啦，叫 Pitbull 啦，其實好出名，應該聽過。咁就係佢度開始接觸呢樣嘢嘅，咁就慢慢就不停。即係去聽唔同嘅 rapper 咁樣，咁呢個就唔關羅馬尼亞事嘅， 係、哦、羅馬尼亞嗰個就即係聽到好闊之後，慢慢去吸收咁。 係啦，係啦，係啦。 咁跟住就直接，咁係咪都會影響到你自己寫嘅嘢？特別初期會想一啲真係感覺開心啲嘅嘢咧，因為嗰樣嘢好 touch 到你嘛？你覺得？ 其實兩樣都有咯，開心同唔開心都有嘅。 咁跟住，所以就慢慢開始自己有創作啊、成啊咁樣樣。咁跟住，因為喺2020年你自己都有真係推出咗作品 C level， 咁係咪去到一個位置自己覺得都已 OK 喎，可以見得人啦，自己都滿意啦咁樣，跟住就咁做咧。所以 其實。都係我出 C level 之前咧，我都寫咗好多作品。咁但係因為咧嗰啲歌咧遲遲咧都冇辦法出街啦。咁樣因為即係之前又即係冇一個路徑，即係冇一個途徑，唔知點樣去推出一首歌。咁就好多歌都收埋咗。咁就 C level 就係機緣巧合底下，即係就儲到錢啦去出嘅第一首歌咁樣咯。咁之前嗰啲有好多都係仲係收埋咗嘅咁樣。 有冇諗住會有一日可以攞出嚟見人咁樣咧？ 有機會。 但係頭先因為都聽到一樣嘢嘅，因為頭先阿肥都有講話，即係可能最初細個嘅時候棘咗一個位置，就係原來做宣傳呢樣嘢係困難嘅。到而家會唔會感受到哦？原來網絡嗰個力量好大，尤其可能喺節目出街之後，容易同一啲嘅樂迷去有個好直接嘅對話，可以話到俾你聽，原來我係做緊啲咁嘅嘢嘅，原來我可以玩到唔同類型嘅音樂。你會唔會覺得啊？其實而家真真正正開啟咗自己覺得喺宣傳上嘅或者對話上嘅一條道路，令你做音樂都好似順利咗。 其實我覺得各有各嘅，即係因為而家網絡即係蓬勃咗啦。咁其實話宣傳易咗，又其實唔係真係嘅喎，因為你網絡係全世界嘅人都可以用到噶嘛。咁人哋點解要去揀聽你嘅音樂呢？即係咁多嘢揀喎。咁以前可能淨係電視台啊，咁你就即係可能聽嚟聽去都係電視台嘅音樂啊咁樣。咁就變咗其實就反而係可能要需要更加諗巧努力去點樣去喺網上可以突圍而出，令人留意到你咯。所以其實對我嚟講，而家宣傳都仲係困難嘅，係啦，只不過困難嘅位唔同咗咯。 咁、有冇揾到一啲方向？而家點樣做好似會 work 啲咁？我覺得 其實都係可能即係多啲朋友啊，識多啲。其實最主要都係呢樣嘢咯，即係人物網絡好重要咯。 即係呢個就同以前可能就專攻去到某一啲嘅媒體咁樣就得啦。而家就好似要 spread 得多啲，就量好似緊要啲。 係啊。 咁喺因為過往你都參加過好多唔同嘅比賽，歌唱比賽咁，你有冇覺得即係可能唔同嘅歌唱比賽喺你唔同嘅階段，其實對你嘅影響都唔一樣咧？ 其實係噶，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最初係為咗文具套裝而參賽啦。咁我嘅目標好明顯係文具套裝啦。咁去到我參加超級巨星嘅時候咧，我嘅目標係識朋友。點解會想識朋友呢？係因為即係參加超級巨星呢啲大型嘅比賽啦。咁我就覺得呢啲比賽參加通常都係大哥哥大姐姐啦。咁細個嗰陣就好想扮成熟喎，即係 show 俾啲朋友睇，我同大哥哥大姐姐好 friend 㗎。有 幾勁㗎嘛？ 係啊，咁咧。所以就去咗參加呢個比賽咁樣，咁其實個即係個影響係好唔同啦，因為細個嘅時候個即係可能個目標都未必係為咗好想做歌手而去做，所以想得到嘅嘢都唔同咯，係啊。 咁而去到參加全民造星嘅時候，就真係好似大個啲啦。 呢個時候就真係因為係為咗歌手夢而去嘅咁樣，因為參加全民造星嘅諗法係因為咧自己出咗好幾首歌啦，但係其實咧個 click rate 咧都係超低啦，即係冇人聽嘅咁樣，咁就覺得其實咁樣落去即係都唔係辦法喎，咁就覺得要揾下啲曝光啦。 係，咁的確係見到個效果上都幾明顯，譬如新歌咁都已經6位數字嘅 view 數。 其實係㗎，即係 所以都好多謝呢個比賽。 係咁，另外同時亦都完咗比賽，因為都有組成女團。咁其實係咪基本上比賽途中或者完咗嘅時候，都已經覺得咦係，即係攞到一啲叫做多啲嘅曝光率之後，好啦，攞咗呢樣嘢就要 plan 跟住究竟你嘅 music career 要點樣行啊？究竟即係出自己歌啊、組女團啊，定係嗰啲已經諗緊嘅？ 因為其實咧參加全民造星嗰陣咧嘅期間咧，我係真係曾經都好想入 Cola 啦，咁但係最後就入唔到啦。咁其實即係我覺得，與其等人哋俾機會我，不如我自己去創造個機會出嚟。咁我就自己就有咗呢個諗法，就去自造呢個女團咁樣咯。所以就先開始咗 Strays 嘅道路啦。 咁真係要一手一腳去處理 Strays， 因為都一樣會遇翻個問題，就係個宣傳上嘅問題都一樣會， 甚至乎更多你要 manage 一個女團，你要諗嗰個定位係點樣啦。好似好更多比音樂以外嘅嘢需要考慮喎，變咗。 但係因為女團始終係幾個人啦，即係有幾個腦，點都好過一個腦嘅。咁所以咧，我都覺得 OK 嘅，即係大家各自諗大家嘅 idea 咁樣。 同埋 friend 都多啲嘛，一個人嘅 friend 同五個人嘅 friend 都成啦。我當一人一千個 friend 都有五千個 啦，咁樣。咁但係你喺 Trace 嘅女團呢個定位當中，你負責嘅崗位會係比較多啲諗我哋嚟緊嘅作品應該係以咩方向做出發點，定係會係更多嘅職務你係需要擔任埋嘅咧？ 其實通常我都係擔任即係音樂部分啦，即係可能作曲填詞啊，同埋可能歌曲嘅內容有時都會諗下，咁即係 Stray 呢首就係即係我諗嘅 idea 啦。咁仲有會擔任啲咩咧？擔任一下一啲搞笑擔當大頭蝦擔當、 即係搞下氣氛啊！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其實咁你話即係譬如 Stray 呢個都係你嘅即係靈感啦，有冇話其實嗰陣時點解會諗到呢一個名咁樣？ 因為就係覺得幾個女仔咁啱又冇簽公司啦，咁 Stray 其實就係象徵住流浪，但係亦都象徵住自由咯，即係冇公司底下，我哋可以自己去揀自己做咩音樂啊，做咩類型嘅嘢啊，即係用咩嘅形象示人啊，咁所以流浪亦都象徵住自由咯。 有冇話喺真係即係女團嘅即係成立嗰樣嘢當中一啲嘅經驗等等，咦？好似發現呢啲嘢都可以套用翻自己嘅歌，即係 solo 嘅時候都好似應用得翻嘅喎，咁樣講。 我最有感受嗰個位就係覺得嗰、那個橋好重要咯，即係最初女團呢個橋係即係五個成員，就係唔公每一個成員咁樣，呢、這、一個位就令到好多人想去知究竟係邊個咧？咁我就覺得其實即係之前我個人音樂上我都冇諗到咁多，原來要橋嘅喎，咁樣呢樣嘢就覺得哦出咗咁就睇下有咩辦法宣傳啊咁樣，咁就覺得令我體會到原來一個成功嘅橋比一首成功嘅歌反而可能更加重要。 有冇覺得好悲哀？ 好悲哀，好灰啊！ 咁又唔會嘅。 去观看，没有他的生活会是怎样？我终于可以一个人放荡。那一片海的寂静，会寂寞成为话题。一个人到这里冒险，不怕遇上危险，我已经没什么可以放弃。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来过，左看右看怎么有点眼熟？感动感觉，心里一点感觉，那是什么样的错觉？像你 iPhone 的音频，那些夜晚我俩都曾经把它安静，幻想自己在一望无际的海中飞舞，只有我们的海深浅，你从后抱住我在海平面，认真在耳边说 I will be there， 一望无际的海中飞舞。会惊讶他的安静，莫名其妙有一些 memories， 拼凑起来想起的 melody。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来过，左看右看怎么有点眼熟？但总感觉心里一点感觉，那是什么样的错觉？ 听呢一首我哋今日嘉宾系赵展同，佢喺2020年嘅时候，其实佢已经有自己推出作品啦。而呢一首当时亦都系已经同紧 Dr. X 合作嘅歌啦，歌名叫做《Sea Level 海平面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发现首宗猴痘输入个案，患者是一个30岁男子，寻日坐航班由菲律宾抵港，在检疫酒店觉得不舒服，送院接受核酸检测之后确诊，正在玛丽医院隔离。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没有进入社区，亦都没有密切接触者，当局会将个案通知世卫、内地和相关卫生部门。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个男人上个月30号身体出现皮疹，之后扩散至到身体其他地方，今个月2号开始淋巴肿胀。患者由菲律宾抵港之前亦曾经到过加拿大和美国，并有高危活动，初步调查怀疑在美国期间感染。中心说，为谨慎起见，所有曾经与患者接触的人，包括飞机乘客、机场采样人员、检疫酒店人员等，要留意自己身体情况，但他们未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本港新增9373宗新冠确诊个案，9187宗是本地感染。医管局情报多9宗死亡个案，年龄介乎27岁至到99岁。第五波疫情累计9536名患者死亡。医管局公布，东区医院有7个心脏科医生确诊，调查发现他们并没有一起出席社交活动，但有共用茶水间。东区医院紧急服务正常暂缓部分非紧急服务。学校方面，767间学校呈报1516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建议45间学校的个别班别暂停面授课一星期，涉及54班。康文署宣布，因应疫情最新情况，2022年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取消。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九龙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喺黄大仙中心对开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当中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近住观塘道交界咧，现时亦都系相当之多车，龙尾过咗常怡道。咁啊，塞緊車嘅朋友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喺柯達大廈，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西行車龍分別喺演藝學院同埋世貿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萬盛灣仔嘅支路龍尾分別去到香港仔嘅消防局嗰邊嘅。咁啊，因為多車嘅關係啦，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紅隧方向要實施間歇性通車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系多车啊，塞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喺虎山道，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电话机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歌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黑风色光玉无缘，只见落成。白风直识破咗王朝嘅身份，王朝就苦恼，唔知道白风直嘅身份。究竟王朝几时才会知佢就是传说中风华绝代的天下第一奇女子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小一的时候上试艺堂啦，会谂紧点解我哋原来视障人士都可以接触呢个试艺堂嘅。 我都不会很侧重摆落在评估，反而我是喜欢摆在创作的过程。 四通八达和深光学校视艺科师生关于蒙娜丽莎的讨论进入了评估成绩的环节，同学的创作带出自己的见解，令人眼前一亮。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淘淘，听朝入沙井开工，记得唔好迟啊，唔好挂住开 PG party 啊！ 当然啦，瑞姐，我仲一早叫强哥今日攞定啲认可嘅呼吸器具、安全吊带同埋独立救生绳嚟添。 算你啦，不过入井前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仲要做危险评估，你真系唔好迟啊！ 佢记得噶啦，大家都要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案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陷阱多，安全守则要做妥。我系淘淘。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的竟然变成陌生人。 许正清一直暗中及实庄文健，这个是他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是说我阿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龙虎榜盘周精选， 彩虹上的你听到吗？ 创作呢一首作品 ，AP 系想悼念佢嘅外甥女 Amelia 嘅。当收到 demo 嘅时候，填词嘅 T-Rex 咧就发现 Amelia 嘅发音同 chorus 嘅旋律其实系非常配合嘅。所以填完之后 ，AP 亦都决定将呢一首歌曲命名为 Amelia。 总系 A.P. 潘宇谦，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陈夏威。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有 A.P. 潘宇谦 Ameli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开松音乐继续有由赵展彤啦，咁有你自己个人嘅新嘅作品叫 Feel You 啦。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再交俾你揭晓嘅。 系我去估先啦，因为呢首歌名叫 Feel You， 去俾大家去感受到底阿 Feel 系一个点样嘅歌手。但我觉得咧，佢喺嗰个vocal 嘅设计上有一样好得意嘅，因为咧今次个 vocal 听到应该系类似搭咗好多个层次，或者系有好多个 backing 咁样喺后边咧。我因為我發現就咁用喇叭聽咧唔覺噶、 嗯， 當我戴起個耳機聽咧就會覺得哇，好似 surround 聲咁樣咧圍繞、 oh, around you， 係 all around you 咁樣咧圍住你去聽得到阿 Avel 嘅 vocal。其實我覺得會唔會就係其中一個概念，都係想大家聽嘅時候就係 feel you， 就係想360度都感受到你嗰把聲，所以嗰個 sound design 上會咁樣去做咧。嗯， 咁我估埋你再揭曉啦。咁因為今次呢一首歌係一首都好都幾 100% 一首好即係叫 EDM 電子音樂嘅風格，咁的確同你之前推出嘅會幾唔同啦。咁我想估會唔會就係因為之前年頭你同即係出咗一首即係 BTC style feature 咗喺裏面、啊、我估會唔會係咪因為經過嗰次合作玩過，即因為嗰次你 feature 嘅角色啦，叫雖然即係曲詞都係你有負責，可能就嗰個體驗之後你覺得咦其實呢一樣嘢你自己都覺得幾正喎，甚至乎可能你以前都有聽過呢啲，咁嗰個係一個契機，令到你去諗就係自己出作品都可以去盡啲去做呢種風格嘅歌，做自己嘅 solo 作品。個契機係嗰首咯，我覺得係。好啦，咁啊兩樣嘢再交俾你揭曉啦。 好啦，咁我就開估阿斌我先。 好啊，好啊。 咁其實咧，你係都講得中嘅，但係咧，我最主要咧係想做一種錯亂感，俾人覺得即係我係首歌係講緊人嘅七種感官啊、 嗯， 就想俾人覺得七種感官都俾我嘅聲音搞到好錯亂咯， 哦、 真係係啊，即係。系，其實都中嘅，都中。 因為嗰個七個感官入面最嗰下應該放到最大就係嗰個聽覺啦，咁樣。係 啦 ，OK。 同埋亂得嚟亦都有序，所以佢聽得出嚟係享受多咁樣咯，嗰種感覺。 但係最初有呢個諗法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因為嗰個諗法好似好難實行？點樣去傾啊？到底我哋點樣可以做到一首歌係令到大家嗰個七個感官係俾我擾亂咗？點樣去實行去諗呢樣嘢出嚟嘅咧？ 其實我覺得即係。呢首歌最主要是玩了一些即係好碎的剪貼啦，咁、嗯、就剪嚟剪去，咁就令到那件事有啲散散地，但係又唔係好觸摸到究竟個 beat 係點喎，咁呢個位置就係嗰個竅門位。 啊、OK， 咁我估過一樣啦，即係 你估嗰個就唔係。 唔緊要，估下啫，錯啊，照講得噶啦。 咁其實咧，即係 BTC Style 呢首歌咧，雖然真係。我都好鍾意啦，咁因為都係電子曲風啦、嗯、但係因為呢我一直其實我都好鍮意聽電子音樂、啊、即係都聽咗好多年，而我覺得即係 因為我咁中意呢種音樂，我而家唔做幾時做呢？因為我之前係一直都唔敢去做一啲電子音樂啦，即係覺得驚做咗會個市場唔啱聽喎咁樣。但我又覺得其實而家呢個市場慢慢有好多呢類型嘅音樐，呢類型嘅做呢類型嘅歌手都浮緊上嚟啦。咁我就覺得係時候咯。是啊，所以就决定咗喺呢个 moment 就出一首自己真係 100% 係好鍾意好鍾意嘅歌囉。 你几时开始听同埋话有冇边啲嘅 producer artist 係鍾意㗎？ 即係你话 EDM 嘅。我自己好鍾意一对 Holo and Pan 囉，因为佢哋嘅电子曲风，佢哋嗰啲揀嗰啲选取啲聲呢係好正好特别嘅。係、所以我好鍾意佢哋咁样囉。 咁所以一路鍾意，其实虽然推出係而家，但係过往自己既然有创作都有揼下啲 demo 砌下歌咁样嘅。其实 我自己不停都有去写歌咁样嘅，系啊，咁就可能好多好散嘅歌咁样，即系冇退出咁样都 系。咁几时博取真系开始做一首即系 Feel You 今次呢首歌咧？ 其实系真系呢一年先去决定去咁去做，即系都系完咗全民造星之后，因为之前真系好惊，觉得哇做首歌其实成本好大，你仲要做一首未必有人听嘅歌，即系嗰个成本系即系再大啲，系啊，咁所以就。即係今次係真係去盡搏一搏嘅啫，其實都係咁係，即係個膽量大咗咯，可以話係。 咁既然搏咗出開始做嘅時候，咁嗰、那個即係工序上面，即係最初點樣逐樣開始去做呢首歌出嚟，係咪由個概念開始先咧？真係。 其實係啦，跟住就我就開始作曲啊，跟住就作曲填少少詞，跟住我就同阿 Doctor X 去再合作，再傾究應該 beat 應該點樣揼啊，跟住點樣去剪貼啊，就會有更加有即係嗰種錯亂感咁樣咯。 係，如果先講嗰、那個即係主題或者個詞上面嗰種錯亂嗰種 feel you 嘅感覺，嗰依個諗法係有冇話個緣起係點樣嚟嘅？ 原因是因为即是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啦，因为即是人是即是更加可能是拍拖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即是七情六欲啦，这样即是相信每一对情侣可能之间都会有啦，这样就想描述返那种感觉咯，是啊。 是，所以即歌词会见到即是可以听到你闻到你啊。嗰啲啊，原來用個中文係好奇怪噶， 所以點解要係英文咯？你明白？ 原來我都唔覺咁樣講出嚟先過，我聽到你，我聞到你， 我 feel 到你。 我覺得其實咁樣嘅，其實由阿 Bell 講可能唔奇怪，係你講得特別奇怪。 好似有啲鹹濕啲， 你特別麻甩啫，係。 係啊，同個女仔講，我聞到你啊咁。 咁但係去，因為頭先聽阿 Bell 講，即係佢去聽一啲 EDM 嘅作品嘅時候，都會好注重去揀一啲聲啊，即係會聽佢哋揀一啲 producer 佢哋用嘅質地啊咁樣。咁呢一首歌。会唔会话即系除咗自己作曲啊、写词之外，都有同阿 Doctor X 啊，或者可能同阿 Ranger 阿 Purple 去一齐去拣啊，我想要一啲点样嘅声，点样去消化到呢首歌嘅主题？ 其实都有嘅，即系都会大概俾佢听一啲想要嘅 reference 啊，即系大概想要咩类型嘅聲啊，同埋個分貝應該係點啊？幾時 drop 啊？咁樣咯，即係會有傾呢啲位咯。 係咯，因為電子音樂裏面佢都好多分類，咁呢一而家聽到 feel you 呢一類就應該你自己好中意啦。有冇話即係呢一種你自己咁中意嘅原因係在於啲咩咧？有冇？ 其實我中意佢都係中意。个重别咯， 系 同埋我好中意啲歌系，即系开头慢慢好静啦，跟住一嘢就滚落去，即系系啦，就有一个 drop 咁样。 即系所以对于个 drop 嗰样嘢，你自己都要觉得有 feel， 系啊， 先至自己满意咁样。咁所以就自己写咗。咁我想问，譬如而家完成品就系咁啦。咁但系到你初头自己写 demo 嘅时候，系咪都已经有啲 beat 啊等等嗰啲已经系即系设计咗，即系基本个 drum pattern 嗰啲咁样写，定系点噶？ 我有自己幻想咗个大概嘅画面出嚟，究竟系用咩声咁样咯？系啊，即系有呢啲灵感咁样，但系我就冇揼出嚟。 哦，就系写旋律开始。 系啦，系啦，系啦。 咁用嘅時間會唔會都幾快？因為自己好有感覺等等。 其實我通常咧寫歌，我要一日搞掂嘅。如果唔係，我就會咧百分之擺咗去邊嘅啦。所以我通常咧即最頂盡咧係兩日，係啊。所以呢首其實好似係一日。 就作咗咯。 哦， 系啊， 连埋词嘅系嗰阵时。 我系咯，我一定要搞掂晒我先开舒服噶。 如果唔系瞓唔着，应该 系嘛？系啊，真系会啊。 咁但系可能摆咗一阵，跟住要再去谂啊，到底同边一个嘅 producer 合作，或者可能同边个 arranger 合作，跟住可能隔咗少少时间先再去完成首歌，会唔会话啊好惊会摊动咗？定系其实好快速地都系完成埋咧？ 其实系反而系揾咗 arranger 同埋揾咗 producer 去即系倾呢件事先，咁就即系大家 OK 咗啦，咁我就开始写啦咁样。 咁先讲譬如编曲人即系 Purple Natural， 咁系点样认识佢嘅？其实 都系经阿 Doctor X 去认识佢 嘅。系咁有冇话佢其实因为我见佢自己有时都会网上面 post 晒啲 type 好多，即系整好多类型咁。你自己系咪即系都有听过佢嗰啲，都觉得啊，即系佢有啲嘢系正嘅。 其实佢好多嘢都好正，系啊，即系佢做啲嘢其实好欧美咯。佢做嘅 beat 系啊， 系咁啊，而 Doctor X 又系点样样 ？Doctor X 其实就都合作咗好几次嘅，系啊，即系由C level 到其实中途都有好多首，同埋之前一齐整嗰首《帝女花》嘅 EDM 版都系，咁都其实都好多次，所以其实都已经系好好噶啦，合作得，即系觉得呢一类型嘅歌，其实都揾佢非佢不可，真系。 但最初你点识 Doctor X 噶？咁系。 其实最初都系经朋友识咁样咯。 咁跟住大家都系 jam 下歌，咁样倾下音乐。 系，跟住就觉得其实佢做嘅 style 同我想做嘅 style 咧，其实都好类近咯，咁就觉得真系好好咯。 Don't you know how hard I tried waiting for your day to come to make you mine. I seek, I hear, I smell, I feel you here. I seek, I hear. 即係嚟緊，可能都會諗定 plan 定就係、是、今年推出嘅一啲個人作品會都係一系列，可能係同佢合作啊，定還是都有諗過啊，會唔會有機會揾唔同嘅 producer 去試下唔同類型嘅一啲風格咁樣？ 其實如果我覺得如果係電子音樂嘅話咧，其實都好大機會揾佢合作噶啦。但係如果可能出一啲香港嘅流行曲啊，咁就可能就會有第二啲選擇咁樣咯。係啊， 因為你話呢一首其實自己都有擔心啊，當初究竟大家消唔消化到？咁但係而家推出咗之後，你睇翻啲 feedback 啊，或者啲 comment 收到 message 等等，個現實狀況係咪冇想象中咁壞咧？又真 係其實都係嘅，因為始終你諗一定諗好多，即係有咩阻滯咁樣，但係出到嚟即係可能，即係可能我 前幾日可能經過間金鋪都播緊 Feel You， 咁我就覺得唉抵曬啦，真 係正喎！ 突然呢個 Feel You 多咗陣金鋪味啊，但係好似好啱數啊！ 你問佢要唔要 sponsor 字拍 MV， 可能會用到金㗎，係啊！既然你追我首歌， 因為 EDM 啊一啲都係會有 會用到呢啲 咁啊嘛， 即係比想象中真係大家接受程度高啲嘅，真係 係啊！ 咁一路聽呢一首歌諗法上啊製作上都幾順利，但其實會唔會中間都有啲位都會可能你同 Doctor X 啊或者 Purple Nature 等都有啲位少少棘住或者改嚟改去，即係呢啲位想再好啲做啲，有冇一啲咁樣嘅 moment 都係一啲剪貼上嘅位咯，即係可能即係究竟嗰、那個究竟要定咁樣，即係都係嗰啲好細嘅位會有執過咁樣咯。係係啊， 咁、 那 個過程 大問題就冇。 大家係咪就即係坐定定喺度喺個 studio 度，大家就聽住，然後、哦、我覺得咁樣，然後就喐咁樣去試㗎。 呢、這個都有，即係但係都大部分都係喺電話度溝通， 即係整一個聲出嚟嘅，聽下。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哦、OK， 咁、嗯、所以成首歌都順利完成嘅咯，都真係。係 啊。 咁去到咁 MV 上面係咪都一樣係咁即係咁 順利 可以做得？因為都見到呢個 MV 都幾。即係嗰個 mood 上面等等都拍得好靚啊，亦都有好好嘅即係 styling 咁樣。 其實呢、這個MV 咧，呢一對 crew 咧係第一次嘗試啦。咁最初其實都係唔知道究竟會拍成點啦。咁哇，好好勁喎！即係出到嚟嗰個成效，即係拍到好似美國嗰啲 MV 咁樣，所以覺得其實呢個係better than I expect 咁樣咯， 係呢、這個都係朋友介紹去揾，係 啊，都係朋友介紹嘅， 所以識朋友真係 好 緊 要， 要 啊、難到難怪頭先佢話原來係要識多啲朋友咁樣。咁但係即係去認識呢一隊嘅 crew 嘅時候，有冇話都同你哋講過大概自己心入邊對於呢首歌嘅一啲諗法，然後再等佢哋去幫你安排整個 MV 嘅拍攝內容咁樣嘅？ 其實都有嘅，即係我同佢講過，其實真係都想營造一種好錯亂嘅感覺啦，同埋我想跟翻 beat 去做呢件事，因為呢首。嗯、即系最想做嘅就食 beat。 咁我见到即系 MV 嗰度都有 special thanks 嘅 list， 系、啦，即系 fellows 嘅呢一班朋友。咁啊，即系 special thanks 系佢哋有啲咩嘅付出啊、贡献咁样样。 其实咧就因为咧，佢哋知道我系即系音乐方面咧，就即系资金困难啊，咁佢哋就真系。好好咁樣，即係送咗呢份生日禮物俾我。其實呢個係佢哋送俾我生日禮物嚟嘅呢個 MV。佢哋一直都支持咗我好耐嘅，有好多都係啊。所以其實真係冇佢哋，其實真係冇呢個 MV。所以我都好想喺度多謝你哋嘅同學仔。 咁所以有呢一首 Feel You 之後，聽到呢個嘅過程咧，亦都有咁好一班嘅 fans 之後，咁會唔會令到你哦有信心再去 plan 今年嚟緊仲有可能即係三四個月或者下年嘅歌已經有啲諗法？因為你自己都一路有創作噶嘛。 其实我自己就希望真系可以喺圣诞节嘅时候可以出到以前系全民造星决赛唱嗰首 Come to Me 啦、 嗯。 但系今次我自己咧私心咧就想电子 feel 嘅出到系、嗯、啊，咁就唔知道成唔成功啦咁样，但系都希望可以咁样做到咯。嗯， 又集一集戏啊，又揾一揾啦，多得 X 倾倾，有乜搞啊喂咁样， 同埋圣诞礼物啊嘛， 系啦， 系咯，即系电子啲嘢啱啱讲，系咪都会未来自己都几想，既然中意开到道门就。繼續咧， 自己係想咁樣做嘅，係、啊。 有冇話一啲點樣嘅目標，或者點樣樣喺即叫香港嘅電子音樂嘅呢一樣嘢，可以自己做到點樣樣？ 即係我自己希望係人哋可能諗起香港嘅電子音樂，可能會諗起我咁樣咯。咁、呢個就係我嘅目標咯，近期係、啊。 係、 至於喺呢、這個style 當中，其實都見到好多時候會加入一啲 rap 嘅元素，因為其實好老實講嘅，電子音樂同 rap 冇一個必然嘅關係啦。咁但係可能好多嘅我諗朋友、好多樂迷同學仔都會留意到，其實喺 rap 嗰方面係你一個好吸引嘅一個地方，係咪都嚟緊會覺得其實你嘅電子作品入面都會有好多 rap 嘅元素喺入面？ 其實都唔排除會有咯，係啊，即係 rap 又唱咁樣。 系，咁喺嗰个即系声音上面，因为今次呢首 feel 都听到嗰个处理上面咧，其实会唔会有时都要谂一个 balance， 即系可能一啲嘅 effect 嘅 tuning 等等，或者自己把声之间攞个平衡要点样样做咧？ 其实咧，我觉得我自己把声咧，唔知点解咧，即系一出世咧就 系 有少少即系好尖咁样啦。咁而呢把声咧，就唔知点解唱电子音乐咧就已经好适合咯，即系我唔使特登去戳把声，我用自己把声去唱就已经。 啱咯，我覺得係啊， 係即所以就其實照翻平時咁樣唱， 其實我用緊自己把聲啊， 就已經可以 係啊。 OK， 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即期待下 Val 啦。咁啊，有呢首 Feel You 之後，跟住點咧？亦都同時有佢哋女團跟住嘅作品啊等等，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咁啊，今日多謝你同我哋介紹啊 ，Yeah，Thank you， 拜拜。 For a while, I got a bit caught up finding it real. Let's get on, just live for the new life. A bit of currency, bit of lifestyle, gives the generations by you and I. Listen, watch your way. 赵天同有份 feature 喺当中嘅作品，除咗献声，亦都有参与喺曲词方面嘅创作嘅。听日有 BTC style， 听日见。